一时同大家讲故事叫做夜路。以前的我黑晚眼都可以找到我朋友大明屋企的，但是今日的我已经行了一个钟了，都未到佢屋企，眼睇住太阳都快落山啦，我心里边越嚟越焦急啦，因为天黑之后路会变得非常之唔好走。就喺我俾两块石头棘低咗之后，我就可以怀疑自己系咪遇到传说当中嘅鬼打墙。然而老天嘅残酷就体现喺你惊乜嘢，佢就嚟乜嘢嘅时候。正喺我谂紧嘢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周围都起雾啦。一下子之间，我只可以睇清周围两三米之内嘅嘢。忽然之间，我见到个黑色嘅庞然大物喺我眼前一闪而过。有啲惊过我，就谂起最近睇过嘅各种鬼片之中惨死嘅男主角嘅画面。攞命嚟，我哋都死咗啦，怕乜嘢？你仲喺个世上，嚟啦嚟啦，嚟陪下我啦！你生存喺个世界上，仲有咩好玩噶？快啲落嚟陪下我哋啦！呢阵时个我都分唔清边啲系喺耳边听到，边啲系自己幻想出嚟嘅，头皮都发晒麻啦！ 小速啊，你点解喺度噶？ 我听出嚟呢把声系我朋友大明嗰把声，我见到佢正背对住我，我差啲都喊咗出嚟啦！ 吓死我啦！你屋企到底喺边度噶？ 乜你咁鬼蠢噶？跟住我行啦！ 大明拧翻转头笑住同我讲，但系我见到一个唔系大明。但系佢把声分明就系大明嗰把声，呢阵时个我就睇清楚呢个人嘅样貌啦。佢个鼻好夸张咁歪咗喺一边，一块面皮都冇咗啦，啲血顺住佢条颈慢慢咁流咗落嚟。 你系边个？行开，行开！ 我推咗佢一下，拧转头就跑啦。我伸一脚，试下脚跟到薄面咁靠，居然就跑到去大明屋企嗰度。只见佢大门开掩， 救命啊！大明， 我直接推门而入。 你嚟咗啦！佢背对住我， 声音有啲飘渺， 迟到咗，睇下我点样惩罚你好啦。 我突然之间有种唔好嘅预感，佢拧翻转头。少咗少， 把唔守时嘅人都食晒，然后就打歪佢哋个鼻啦。 我啱啱想转身，身后又传嚟咗大明嗰把飘渺嘅声音： 都食晒，都食晒佢哋。 最后我听到面皮撕裂嘅声音，同埋嗰啲刺骨嘅疼痛感。So